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咏叹调《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我们知道很多电影当中都会选用一些古典音乐的选曲，而作曲家阿尔莫·伯恩斯坦则很有趣的根据电影音乐的情节，把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这段咏叹调穿插到电影的配乐当中，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选择电影《奥斯卡》，中文译名《弹指威龙》，是由史泰龙主演的一部电影。幽默诙谐，音乐中还有曾经的很多大师的影子，罗西尼、威尔第还有尼诺罗塔。仔细用心来聆听吧，你会发现很多音乐元素都在他的音乐当中，就像解开一个个的谜语。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感叹，阿尔莫·伯恩斯坦这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为大家介绍他呢？像尼诺罗塔为费里尼的电影创作的段落体的风格。说到这部电影《奥斯卡》，故事改编自一部法国舞台剧，描述了30年代美国黑道横行之时，大亨安杰洛因满足父亲去世前的心愿，决定改过向善，不问江湖中事，不料发现白道比黑道更崎岖难行，故事就在这样的情节中展开了。听到这里，我又要感叹，埃尔莫·伯恩斯坦有那么多的灵感，有那么多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在别的作曲家那里早发展成整个一首曲子了，而在这里只是他音乐中的一个小小的元素。

听到的就是埃尔默·伯恩斯坦为电影《七侠当后制》所创作的尾声部分，听起来更加的细腻感人。要知道，这可是1960年的电影配乐呀。你所熟悉的那段激昂鼓舞的音乐就要出现了，在这里歌显得有着西部音乐的味道。构筑在电影的影像中，而音乐也有着自己的影像。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道你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落日时分，西部牛仔完成了自己的对决，留下了有点落寞甚至还有点甜蜜的策马而行的剪影。好像电影中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还有多少回味又在音乐中继续呢？古电影流行，今天为你带来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的电影音乐。上半时段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精彩的音乐也还将再继续。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节奏有点飘忽不定，而音乐的字里行间也透露着故事的三位主角纠结的情感，伤感的结局。这里我换了一个版本，不再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管弦乐队版，而是选用了帕尔曼独奏的这个版本。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与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有着很好的合作。马丁·斯科塞斯说，用传统的紧张感、强调化或注入戏剧化的元素方法创作音乐与加强电影的主题是一回事，为影片增添美妙的感觉的音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埃尔默·伯恩斯坦做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欣赏到的音乐，希望你能从这种伤感的气氛中走出来，同样也是埃尔默·伯恩斯坦的代表作品《大逃亡》。听埃尔默·伯恩斯坦的作品，他的曲风相当宽广，既有浪漫抒情，又有热血激昂的，既有传统古典，又有现代曲风的作品。像这首电影《大逃亡》当中的主题音乐，虽然也是进行曲风，却与《七侠荡寇志》的曲风截然不同。